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唐家三少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我用了根复制镜像长，勉强到了27级，胖子30级，蓉蓉最惨，才20级就不行了。竹青到了32级台阶。说起来，我和蓉蓉穿越这海神之光十分吃亏，我们本身不属于战斗系魂师，尽管魂力不差，自身属性也在获得魂环时有所增幅，但和你们战斗系魂师相比还是差了很多，主要体现在身体的强韧程度和辅助魂技上，没有魂技帮助简直是寸步难行。我倒还好一点，有复制镜像长帮助，可以使用你们的技能，蓉蓉就十分困难了。她身体脆弱，就算用七宝琉璃塔给自身增幅，也无法令自己的身体变得强壮，而且她所要攀登的阶梯比我们都多，136级台阶，只有1年的时间，恐怕…… 说到这里，奥斯卡不再是转移话题了，眼中流露着难以掩饰的担忧。唐三也没想到宁荣荣竟然只能攀升20级台阶。 我先后两次承受海神之光的压力，多少也感受到了一些其中的变化，看上去这个考验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极为困难，但是这其中却也有破绽存在。海神赐予的考验绝不会是不可完成的，如果我的计算没错的话，甚至现在就可以帮助一人来完成这个任务。 啊，真有这么轻松吗？ 刚才我和小五一同攀登阶梯的时候，可以用领域的力量辅助他前行，而经过之前的探查，我发现这海神之光虽然强大，但却无法阻挡辅助型的魂技和对自身增幅的魂技。我们并不是每一个人单独在这里接受考验，不要忘记我们是一个整体。 三哥，你的意思是，如果将我们所有人的力量集中在一个人身上，那么就能帮助他完成这次考验吗？ 就是这个意思。虽然我们并不是所有人都能用魂技辅助别人，但是小奥的香肠，你的九宝琉璃塔各项辅助能力，我的杀神蓝银双领域，都可以对伙伴们进行增幅。尤其是像慕白本身就有3个强化身体的技能，只要他在进入海神之光前将自身的所有增幅技能全部用出，再加上他那魂骨的嗜血效果，以及我们三人全力辅助他的话，相信就可以帮助他完成考验。 啊，原来如此，那我们还等什么？现在就试试。 不，别着急，虽然我有 70% 的把握能够帮你完成考验，但现在绝不能去完成它，而且你不但不能成为第一个完成任务的人，甚至要放在最后，和我一起最后来完成才行。具体顺序我还要仔细想想。 三哥，为什么不先帮戴老大完成任务呢？每多一个人完成任务，我们不就能轻松一番吗？ 我就是不希望我们中的任何人提前感受到轻松的感觉。我仔细想过了，从海马斗罗在看到你们出现黑级考核时的表情就能看出，这黑级考核已经极其恐怖，而且明显是对于我们这个等级来说不可能完成的任务。他们海魂师每完成一个考验要10年，可我们却只有1年，海神难道会给我们真的无法完成的任务吗？因此在海神给我们的考验中，必定有什么能够帮助我们通过考验的奥秘存在，而这个奥秘就在我们这一模一样的第一考验，穿越海神之光。不论海神是否是真正的神奇，从这海神岛的情况就能看出，它至少也是拥有着我们无法想象威能的强大存在。既然如此，这海神之光为什么会给我们作弊的机会呢？海马圣柱上出现的海神之光，既然能够根据我们各自不同的情况给予我们不同程度的考核，那就不可能不知道我们能够彼此辅助。所以这里的破绽对于我们来说其实是一个诱惑，如果我们禁不住这诱惑的话，或许第二个考验就是我们的死期。 小三，你说的也太夸张一些了吧。 不，老大，你听我说完，我说的绝不夸张，而且我有90%以上的把握可以证明自己的猜测是对的。我问你们， 经过之前的攀登之后再修炼，是否感觉到修炼速度明显增加，而且身体也有不错的反应？ 确实有这种感觉。 我也有这种感觉。 这就对了，这里的海神之光对我们来说是巨大的压力，可以压榨我们的魂力，大幅度消耗。在这种压力的作用下，我们修炼的速度会产生事半功倍的效果，同时也会不断增强身体本身的抗压能力。那么如果完成考验之后，海神之光还会阻挡我们登上海神殿吗？答案同样是否定的。我可以肯定地告诉大家，穿越海神之光作为第一考验，并不是难为我们，而是给予我们一个增强自身实力的机会。只有在这第一年中，通过海神之光的帮助，尽可能提升自己的实力，我们才有通过后面考验的可能。因此，我们不但不能提前去完成这个考验，还要将完成的时间拖延到最后一天，让海神之光带给我们的好处最大化。 就在众人听了唐三的话陷入沉思的同时，鼓掌声响起。不知是什么时候，那红色的身影又一次出现，只不过这次他出现的地方正是那通往海神殿的阶梯。波塞西眼波流转，史莱克七怪第一次发现，原来尊贵的气息也会给人压力。对他们来说，眼前的海神斗罗与大海并没有什么区别，都是看不透的。他缓步而下，高贵的面庞上充满了赞赏的神色，那鼓掌声正是来自于他那双嫩如葱白的手。获得这位海神岛上最强者的赞许，众人顿时明白，唐三的猜测是完全正确的。 很好，不愧是海神九考选择的人，如此之快就能找到海神之光的真正奥秘，也不枉费海神大人赐予你们的高等考验了。 不敢当前辈的赞许，但我相信我们一定能够完成海神大人的考验。 能够帮助你们的只有自己，后面的考验每一个都要比前一个更加困难，你们需要付出的只有更多。 多谢前辈，只是能否麻烦前辈一件事？ 你说吧，只要不是与你们需要承受的考验有关，我会尽可能地满足你。 我希望您能让人给我们提供一些食物和饮水，水最好多一点，您也看到了。 一边说着，他指指自己，再指指伙伴们，众人身上的衣服都只能用惨不忍睹来形容。海神岛四季如春，与外面大不相同。他们攀登阶梯穿越海神之光的时候，每个人的衣服都被汗水湿透了。虽然都有换洗衣物，但如果没有足够的水来洗澡和洗衣服的话，恐怕用不了多久，身上的味道就会出来了。 如果有足够的食物和清水的话，我们也好一直留在这里修炼下去，以免耽误这一年宝贵的时间。 你们准备一直留在这里？ 这一年的每一分每一秒，对我们来说都极为重要。前辈，请您成全。 好吧，我会吩咐人为你们准备。哦，对了，你们眼前这环形海中的海水盐分很低，而且十分洁净，用来清洁身体是完全可以的。 那真是太好了，谢谢前辈。 我来看你们，其实主要是为了他。 为了我？这个，前辈，您确实很漂亮，不过我已经心有所属了。 胖小子，你在胡说什么？我做你曾祖母都有余了，满脑子胡思乱想，让你浸入水中清醒清醒。 一边说着，只见他衣袖轻动，马红俊的身体已经如同皮球一般飞了出去，直接落到了环形海中。没等史莱克七怪反应过来，波塞西右手再挥，胖子的身体从环形海中飞出，重新落在了他之前的位置上，竟然没有分毫差错。这还是众人第一次见到波塞西施展实力。令他们惊骇的是，从胖子被摔出去到拉回来，他们竟然没有感受到一丝魂力的波动。这就是99级超级强者的实力吗？ 前辈奶奶，我错了，您就当我刚才在说胡话吧。 海神岛上从未有人敢这样与我说话，倒也新鲜。小胖子，我带给你的是机缘，你坐下吧。 马红俊愣了一下，询问似的看向唐三，唐三赶忙向他点了点头，示意他照做。笑话，要是波塞西想要对付他们，随便抬抬手就能够令他们灰飞烟灭了，有什么可欺骗？马红俊这才坐下，但他那极为隐蔽的眼神还是被波塞西捕捉到了，深邃的目光瞥了唐三一眼，他抬起右手，手腕一翻，掌心向上，拿出了一个金色的珠子。那金色珠子像是由最珍贵的金色水晶雕琢而成的，通透的毫无瑕疵。最为奇特的是，在这颗珠子中有一层淡淡的金色雾气在不断的波动，就像唐三他们承受海神之光压力时身体周围会出现的金雾一样。金光一闪，那颗珠子已经飞了出去，缓缓来到马红俊头顶上方。波塞西屈指一弹，波的一声轻响，那颗珠子已经在胖子头顶处破碎，顿时一股浓郁的金色雾气直灌而下，笼罩住了马红俊的身体。 凡是接受了海神大人赐予的黑级以上考核者，在第一次达到瓶颈时，都可以拥有一次获得神赐魂环的机会。不需要猎杀魂兽，神赐魂环会赐予你们最需要的魂技，以及所能承受最大程度的等级魂环。每个人都只有一次机会。小胖子，仔细地去感受，用你最大的毅力承受神赐魂环的洗礼，才能获得最大的好处。 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